诸位同学，大家好。摄善业道经的经文讲到了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全经核心的开导，对于我们修学非常重要。佛法我们知道啊，无比的殊胜，所以称之为宝，称之为法宝。法宝在这个世间要没有人流通，也会淹没而不彰啊！古人常讲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端看呢这个时代有没有啊弘扬佛法的人啊？典籍都在啊，没有弘法的人没有用处啊，一定要有弘法的人啊，所以要有真正发大心啊，舍己为人啊，这个舍己牺牲自己。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物质的享受，这个要真正能放得下。如果贪图世俗的享受放不下了，这个佛法在你面前，你也是不得其门而入。能够舍己为人，这个心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跟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同心同愿呐！不要怕自己没有能力啊，我们自己说老实话都没有能力啊，但是我们发这个心，心发的真诚，就有感应。我们靠佛菩萨加持，没有佛菩萨加持，我们在这个经典里头一字一句也说不出来。经教你讲得好，你讲得深入，你讲得令听众发喜充满，全靠你的真诚心感应，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学习，学习的成绩不相同，这个不相同绝对不是聪明智慧，有一些没有聪明智慧的反而成绩好，聪明智慧的人啊淘汰掉了，由此可知与聪明智慧无关，与真诚心有关，看你有几分真诚心，你的佛菩萨加持等级不一样，真诚到极处，你就得到圆满的价值，真诚不圆满，就是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说的，你修善 不错，善里面夹杂着不善，差别在此地。什么叫不善呢？自私自利是不善，名闻利养是不善，贪嗔痴慢是不善。不善不能夹杂，这些叫根本的不善，必须要拔除。还有知末的不善，知末的不善是你常识不够。弘法利生不是个容易事情。我们当时这个接受教诲的时候，老师常常叮咛住啊，要通事处世间法，说法才能够契机契理，通佛法契机契理，通世间法契机所以学佛不容易啊，弘法更难要通达事处世间一切法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好世间法不外乎人情世故，要懂啊。这个要有丰富的常识，要在生活当中接受教训，天天能够改过自新呐。我们常常遇到的，世间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的太多了。不善，我们要帮助他改正。帮助改正，佛教给我们善巧方便。我们没有善巧，没有方便，直来直去，让人家生起反感。好像你都是对的，我都是不对的，他排斥你，不接受你。你的好心在别人心目当中是恶意，这叫什么？不契机。所以菩萨度众生契机是摆在第一条的，我跟其他宗教领袖们接触，我告诉他们一桩事实佛教从汉朝时候传进来，在中国鼎盛的时期，黄金时代是隋唐。隋唐这个时代，中国跟西域交通非常频繁，这大家晓得丝路在这个时候，基督教、天主教传到中国来。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来了，仙教传到中国来了，不能说不早 可是许许多多宗教传到中国来都比不上佛教发展这么样的快速，这样的令中国人呢喜爱欢迎啊，这什么缘故呢？佛法懂得契机，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经啊，佛法懂得本土化跟现代化。啊，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了，穿中国衣服。啊，他不穿这个印度佛装。啊，穿我们中国海青啊。啊，跟中国人生活融成一片呢。啊，建筑道场，建筑中国式的。我们中国人看起来欢喜啊，其他宗教建的是一定要他们西方形式那种教堂，一看外国的，外国文化不容易走进去啊，穿的服装是你们外国的服装，一看外国人啊，这个在弘扬戒淫众生，那远远不如佛教啊！啊，佛教的精神我们在经典里面读过了。佛有没有形象呢？没有，随类化身啊，这个妙极了。那你喜欢什么像，我就现什么像。啊，没有一定的像。啊，也没有一定的法，随机说法。你看看，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他多活泼啊！这样才佛法才中国真的叫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啊，无比的殊胜呐！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契机。啊，佛法教化众生非常有耐心。啊，现在我们看到，甚至是佛门许多道场做的不如法。啊，要什么呢？他来找我们，啊，向你请教，啊，请你指教，请你指教，你还要看清楚，是真的是假的，有的时候是客气话，不是真的。那我最初的遇到过，所以呀，在这个里头吸取了很多教训，啊，这学乖了，啊，早年讲经年轻嘛，啊，有些法师讲经下来了，哎，净空法师，请你指教指教，啊，他讲的是有地方不好，啊，我就想讲出来了，啊，一看呢。我这个一开口啊，他的脸色就不对了，哎，我就啊，好好，你讲得很好很好，不说了，为什么呢？客气话不是真的，哎，是请你指教指教，就是请你多说几句好话捧捧他，是这个意思，你可别当真呢，啊，真的要下去批评，你真的批评，脸色马上落下来了。啊，所以我们要观察人家说，哎，请法师指教，看看他是真的，是真心还是客气话。啊，人家客气话，你要把他当真的时候，你这一批评好了，你这冤家对头造成了。我们在经验当中学到很多。佛教菩萨六波罗蜜忍辱重要啊，就是忍辱是要有耐心啊，好事也不是一蹴就成就的啊，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我们常常听古德讲好事多磨啊，磨是障碍 你想做一桩好事，障碍重重。你要用智慧去应付这些障碍。这条路走不通，还有这条路来，这个路走不通，还有那条路来，总有走得通的路。没有说有走不通的，障碍是决定不能避免。要懂得迂回，要知道等待时机因缘。在障碍当中学习，成就自己的厚德智。然后我们才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就有善巧应变的能力。佛家常讲善巧方便，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因此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缘是人事环境，好的人事环境，恶的人事环境，对我们都是学习的处所。你只要肯用心学习，没有不开智慧。善人是我的善知识，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然后你才能体会得到，才能明了。诸佛菩萨了，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不但一切人事是老师，一切万物也是老师。这个世间呢，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动物、植物、矿物啊，自然现象，点点滴滴，都在开发我们的般若智慧。只要自己舍弃贪嗔痴慢，舍弃自私自利，舍弃成见，虚心的学习，成就无上菩提，不需要三大圣七劫。佛在经上讲啊，修学正果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艰难，原因是什么？众生不善学，不会学，所以才要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会学，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会学前方便，也就是第一个条件是要好学，喜欢学，肯学，然后在老师在善知识里面，你得到许许多多宝贵教训，你就会学。这样子才能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